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钟树根。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谭志强。 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睇波就梗系嚟靓波王啦，呢度有好特别嘅消息噶喎。咁 样， 你试下。 嗯，好脆 喎。佢用咗龙胆皮嚟做噶，同埋用咗避风塘嘅炒饭，食落去特别香口，油腻噶，仲好有鲜鱼嘅味添。到第二个咯喎，呢、這个喺芥末商场咧，用咗华沙米嚟整噶。平时咧，商场我哋甜酱芥辣就食得多啊，华沙米都应该系第一次啦啩，快啲试下。 哇，好爽啊！ 嗰種工肥同埋沙腸嘅爽脆係咪好夾咧？ 真係正啊！ 嗯，跟住咧就嚟到煮菜啦喎，呢個水煮肥牛咧好正㗎，快啲試下。佢個麻辣湯咧好香花椒同埋麻醬味㗎，呢、這個牛肉係咪好嫩滑咧？ 嗯，好重牛肉味添。 呢、這個方式嚟煮咧，啲牛肉特別嫩㗎，而且佢哋仲有紅薯粉煎仔㗎喎。索晒啲汤汁好正噶， 喂，啲牛肉啊啱晒你啊 ，Anthony。 系咪好野味咧？我哋仲可以落啲火锅嘅山料落去打边炉添，好似牛腱啦、牛脷啦、牛骨碎等等，牛碌下碌下好正噶。 喂，好啦，翻到嚟啦，咁啊， 你话要话大豆讲唔切 系 嘛？ 系啊， 运唔切 啊，系啊，头先我哋 加足马力都去唔 提及嗰条船啊，好好笑啊，即系就系讲呢个啫嘛，系咪？嗱，我去幅图睇下啦，即系嗰架船就叫 Pegasus 啊，咁啊，即系哇，其实系由呢一个7月1日咁啊开足马力咧，开到即系今日咧就讲唔切啊，大佬，咁啊差唔多系等先啦，佢嗱佢嗰度系。话佢原本系去大连嘅，其实系咁你多喂加无端端你成艘船咧，你加成25% 关税咧，真系好大镬嘅大佬啊！即系 唔系嗱，话说回来，即系第一，即系老共咧，依一个出口导向，即系世界工厂嗰个角色咧，过去日子里边咧，系不断系控制紧自己嘅货币，令到咧。即係加強個競爭能力，唯有就係貶值自己嘅貨幣啦，係咪？ 貨幣操控國啊嘛， 係啦，佢係貨幣操控國嚟嘅。第一、第二咧，就係佢嘅關税係好誇張嘅嚇。即係如果你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嘅時候，其實你就係想掃除呢啲所謂嘅 trade barriers 咁樣。 唔係，我覺得就即係補充少少啦。即係如果你話偷嘢嗰度咧，其實我覺得美國佬一直以嚟都隻眼開隻眼閉㗎啦。其實就你見到。你話中國偷咁樣其實印度都偷嘅，其實係咁佢有一排佢 IT 佢有一年份 IT 係好勁嘅，其實佢都係咁佢好多嘢都係偷嘅。你見到玻璃活都係偷嘅啦，好多係即係你電影嗰啲好多橋都係偷。咁但係問題就在於啦，你而家中國強起來嘛，同我爭霸嘛，係咪？你覺得你自己大支嘢嘛？ 所以咧佢。兩邊嗰個嘅即係發展或者係嗰、那個霸權嗰個策略咧，係令到大家係攬炒嘅。 嗯， 即係你搞一帶一路，係咪？ 係 你搞亞投行。 嗯， 其實嗱亞投行你就想取代呢一個嘅日本仔嗰個叫做 世銀。 誒 唔係呢個係亞洲銀行、 亞洲發展銀行嗰個位置啫嘛。一帶一路其實你就想透過呢一個嘅過程裏面配合埋亞投行去溝一啲嘅美國嘅本來嘅富農國或者佢啲 friend， 因為你自己有錢。 但 係 就而家因為大陸咧，你 所以美國佬係會好警覺嘅。 梗係啦， 因為我作為一個即係全球嘅經濟第一大國，亦都係軍事嘅強國，亦都係政治同文化嘅輸出國嘅時候，喂，咁啊，我會即係俾你取代我的位置。所以呢一場貿易戰係 即係話說回來，係有個客觀環境嘅基礎喺度嘅，係咪一個 Donald Trump 嘅癲佬係衍生出嚟咧？我開始有疑問㗎啦。雖然你話我最後結論都係覺得佢係針對政治嘅選舉嗰個問題上面、去即係出招。但是会不会成为真实呢？ 变了一个真正的国策，骑虎难下。即是你而家你要斗到中共呢，其实已经是变了一个呢。 自插几刀 其实是一个，你当然会自插，但是其实他的计算就是觉得，即是这个是 Peter Navarro 讲的啦，就是我觉得即是中国输得仲多过我们，大家都输一定输。但如果你斗长命的话，我觉得中共输得多过我们，而且他一定是最终会跪，他是赌这件事而已嘛。那其实讲真的，你看回大陆呢，他的 body language。 那他就戆居，他就不应该呢就是拉埋欧盟墨西哥。 咁、这个是的。咁但欧盟那些又 不是，你看老共的动作就很明显啦，他一路都是让的。 嗯，是。 你记唔记得啊？ 佢冇底气，佢自己都心虚，其实系 佢一路都让，因为佢觉得佢嘅发展嘅战略咧，系不能够去即系喺呢个问题上边咧系捉招 的。系， 所以今次佢系醒嘅。嗱，你痛恨佢还痛恨佢，今次佢系醒嘅。 佢系 喂，佢不平让步啊！ 印度佬都话佢好务实嘅，其实系 喂喺外交上边咧，老共从来都系务实嘅， 系啊， 即系唔斗气噶，系对住我哋自己人先斗气啊！屌， 系啊。 佢呢下嘢真係玩死嘅，所以有好多时候我哋都 mix up with 呢两样嘢，你以为屌佢都係癫嘅，佢都係傻。 唔系呢个 ，sorry， 梗系知啦 ，sorry， 佢唔係，佢好务实嘅。你諗下，佢一人哋一喐佢知识产权，习近平即刻去海南岛嗰个博鳌论坛啦，即刻讲啦，我哋会咩嘅，我呢收呢一扎嘢呢，我哋就唔会搞人哋嘅，咁诸如此类嘢。跟住你再话开战嘅时候，我哋唔会打第一枪噶。 系嘛？但美国佬已经唔信大陆啊嘛，即系佢嗱，你当然你让步好多啦。 睇下先啦。嗱，上个礼拜，我觉得即系我觉得我哋嘅分析咧，即系我只系想讲一啲唔同意见啫吓。当然我背后都好开心嘅，即系我哋嘅分析咧系不能够脱离咧系对事实嘅一啲嘅判断嘅。我唔会因为争嗰个人。我憎嗰个人又觉得佢唔单止觉得佢唔靓仔，又觉得佢即係好蠢，係咪亦都觉得佢冇钱咁。即係我唔可以咁样分析一个人㗎嘛，因为我憎你一还憎你一件事。 不过你大陆有一样嘢系输嘅，就系输民心，系国际民心又好，国内民心都好。 No， 我觉得佢喺国内呢，佢会利用呢一次嘅机会呢，是卷起一个嘅民族主义情绪。 冇喎，佢而家佢三不转喎，佢话唔可以即係对特朗普个人攻击喎，而家佢最近佢又讲呢一个咩喎。 佢开头咁讲啫，如果真係好似你话斋真係真正开打嘅时候，佢点会唔利用呢一样嘢嚟激起自己嘅民心啊？ 唔係而家佢勒住啊，佢而家就係、是。佢最 唔係佢而家梗係勒住啦。你而家呢个阶段咪大佬我仲赶數。 啊， 系咪？你哋点知真系系咪真系嗰、那个大豆真系过唔到嗰个真系去到真系要俾25%关税嘅啫？ 我觉得佢而家其实系等嗰个时间过咗先，佢挨咧挨到中期选举完咗啦，然之后就再同 Donald Trump 咧就坐低慢慢倾。其实佢系佢嗰个如意算盘咁打啦。佢所谓持久战也者，就其实起码挨过今年先啦。咁共产党觉得自己挨得到嘅，因为佢一个独裁国家，唔需要向自己嘅人民负责，系咪？即系佢又可以维稳。系咪？即系你嗰啲退休军人都可以搞得掂啦。即系嗰啲一般即系手无寸铁，要点会搞唔掂啫？系咪？咁但系问题就系、是，其实你通胀嘅问题好大镬啊嘛。即系你其实你其实我觉得你喺大斗精髓咧，当然系可以打到特朗普，但系都自损三千。 你咁样咧，嗱，你又加我25%，我又加你15%，咁大家都系输入通胀嘅咋？ 系噶，系噶， 你都系死嘅咋？大家都系， 但有 滥炒嘅咋？ 有啲唔同嘅，因为中共加嗰啲咧，其实主要系食品类嘅，尤其系大豆，佢衍生嗰啲副食品系好多嘅，其实系。 咁咪所以我咪话咯，大豆嗰啲又关咩知识产权事啊？屌，真系。 唔系咁，佢嗰啲梗系佢嗰啲梗系觉得自己可以搵到替代品，所以咁样加你噶啦。大家互争嘅。 咁你嘅替代品，如果之前。是可以替代嘅，就冇关税嘅情况之下都替代到啦。 哦，咁 点解呢？就因为你嘅竞争能力，你个生产力系有问题啊嘛，嗰啲嘢。 咁而家 人哋5蚊做到，你要做10蚊，咁我要你嚟做咩啫？阿哥，我梗系要个平嘅，唔系我纯粹从经济学嗰个角度讲咋，系嘛？我唔系斗气个角度讲嘅，咁样揽炒系最容易噶啦，呢个世界 系 咪 啊？咁啊，即系好啦，咁讲到呢差唔多啦。其实我觉得就 時間好快就會咩㗎啦，就已經就好快。 我覺得長期，我始終覺得呢一場戲嚟嘅，不能夠長遠， 係嘛？ 不能夠長遠，大家唔好開心啦，咁早住，即係翻翻去咧，你都係會回歸呢個基本。 嗯， 就係、是、喂，大佬有冇傻噶？冇傻就唔好亂嚟、啊，大哥。如果從經濟嘅角度啊，我唔係從政治啊，純粹從政治就梗係容易講啦。屌鬥氣咪鬥氣咯。 如果你見到因為今次嘅貿易戰激起到大陸嘅民粹咧，即係因為通脹，其實你八九六四都係因為通脹嘅嘢，好多都係。如果今次嘅貿易戰因為通脹而有人起義咧，你撐唔撐呢、這個？ 撐 撐。即係再搞多次呢、即係呢一個六四係咪？即係其實嗰陣時都係啊嘛，你價格雙軌制搞到係即係六四咁樣。 咪仲有管道咧？ 係啊，咁你而家你今日嘅貪污腐敗其實都唔比當年差，因為你而家你而家你全國各地其實都開始有人撥物啊嘛，向呢個習近平。咁今次最新嘅撥物就喺肇慶嗰邊有人撥物，就係、是、下面寫埋腐敗兩個字啦。講真，你反貪。你话你反贪，你一俾人写腐败，喂，你都好去死啦！ 唔系，但系你特朗普系咁、啊，即系你就唔好即系自己嗰啲中期选举咧，整嗰啲旗啊嘛， 系啊，好笑，系啊， 佢全部 made in China 噶， 嗱，唔系， 屌好笑啊！ 這個、我觉得系， 使唔使瓜关税啊，大佬嗰啲有？ 呢、這个系双重好笑啦！你第一个好笑咧，就系你大陆人咧，即系其实咧。喂，真係講真啦，你問每一個中國人，佢真係撐你習近平撐共產黨，係因為呢一個咩咩？係因為你新時代思想咩？即係中國人啊！喂，你為乜嘢要喺呢個暴政下啊？即係偷，即係呢一個苟且偷生啊？係因為愛啊，定係責任啊？佢就會答你係錢啊！抽嚟個 B 係咪？佢應該咁樣答你啊嘛，大佬啊！即係你估佢真係啊？会因为你自己习近平好有个人魅力啊，好似呢个林郑咁样讲啊，系咪而咁样撑佢啊？唔会噶嘛！如果你真系搞到我民不聊生，我一阵同你死过啦，系咪啊？ 咁啊，中国从来嘅历史都系政权倒台都系民不聊生嘅。 系啊， 吓、啊、通胀好严重。 唔系咁，所以其实讲真，我即系我要反驳翻嗰啲即系嗰啲港大学生。喂，如果系因为咁样嘅话，我又问翻佢，你撑唔撑嗰啲大如果大陆嗰啲学生？即係因為一個高級通脹嘅時候，咁而去反共嘅時候，你支唔支援佢哋？同樣嘅問題啫嘛。即係點解你唔去六四集會？其實講真，你同樣精神，你今日撐唔撐先？喂，我相信好多人都會撐嘅，其實係到期時你咪等住佢哋自刮嘴巴咯。即係然之後話唔關自己事啊，係咪？即係我覺得呢個係一個現實嘅問題嚟嘅。即係大家面對一個同一個威脅，點解大家咁開心啫？見到佢，哇！屌你，真係而家個個都喺度幸災樂禍啫。其實講真，民心所向，我覺得共產黨都活唔耐嘅。講真，真係 希望啦、啊，但願如此 啦。唉，好啦，咁啊，即係去到咧，即係今日咧，哇！我哋見到林鄭咧，屌你，即係我諗佢真係屌你而家輕飄飄咧，即係佢因為佢最近又做咗民調啊嘛，七月頭，佢有53% 咧，即係飄飄然，係啊，屌咁啊！咁啊，讲嘢开始浮啦，就系嘛，咁啊，即系又讲错嘢啦，又话人哋讲英文嘥时间啊，跟住又呢样嗰样啊，我哋最新即系有一个公关灾难，我哋可以嚟睇一睇先。 做报告死线，黄远辉话唔会黑写承诺。香港地面积有1100平方公里，但系有700万加 N 咁多个人，唔通真系要半上太空咩？预定年底先交嘅填海造地公众咨询报告，唔知奶妈系咪为咗10月份施政报告有啲名地招数可以交代下？逼土地供应专责小组提早到9月就要交功课。 So that we don't need to waste time。 睇下辉辉个样几手，都俾奶妈逼做死线斗士，逼到头都爆啦！ 攞晒所有嘅数据，经过港大。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攞埋量化嘅數據， 冇錯，係兩者咧一度糅合咗佢，然後我哋先至開始寫。然後咧，我哋建議報告咧，而家完全未寫嘅、嗯，所以你話啊，有冇一個方向或者有冇個建議啊？當然係冇啦。 好似就到 deadline， 但係份 paper 都冇喐過，點交功課啫？ 可以咁講咧，準備不眠不休噶啦，因為你諗下寫個咁嘅報告，而只不過咧係短短咧2个零月嘅時間，我哋去到年底。 方向呢家嘢跟翻奶妈咪得咯，之但系又系咪你个方向先？ 特首又好啦，政府官员都好啦，自然咧对于唔同土地供应嘅办法咧，可能都会有啲意见。但系呢个咧就冇可能咧凌驾到最后嗰个报告。报告咧其实系清晰透明，我哋点能够 將一個已經廣大收集了然後分析的意見由黑寫成白呢，咁 話相信奶媽會明白，都會尊重民意喎。 系啦，咁啊就我都其实好唔知喺其他节目，好似嗰阵时都预言过啦，咩土地大辩论啊，屌讲真，你以呢一个林郑嘅往绩啊，其实佢都系中意做假咨询噶啦。第一，即系你最扑街嗰样嘢啦，即系 全民退保啊嘛， 全民退保嗰阵时，喂，你一见到黄远辉咪报紧呢一个阿周永新校陈咯，佢自己做紧周永新 2.0 嚟噶，其实系嗰阵时佢点样屌啊周永新啊，佢话你唔捻识呢个公共财政啊嘛。是吧，即是咁样嚟唱衰佢嘛，然之后就话啦，啊即是你话唔使交税啊，係误导人㗎，咁样你讲呢啲乜嘢嘛。跟住然之后呢，禮手就搵嗰个叫做系顾问嗰个顾问公司嘛，咁顾问公司叫做系施网络嘛，搵佢嚟，喂人哋做咗个报告出嚟，佢话你唔啱我嗰个方向，然之后叫人哋改嗰啲字眼，喂符合返政府个大方向，我唔可以划一咁样全民退保。喂，呢啲有前科㗎喎，我觉得黄远辉你而家你先至喺度即係 如梦初醒。 如梦初醒咁，我觉得你又太天真啦，亦定得你唔襟捞啦，其实讲真真係。喂你襟捞啲㗎嘛，好似陈凡嗰啲咁样样㗎嘛。 所以呢嗱，喺特区政府嘅年代里面呢係、 啊、 比港英呢係更加严重。嗱、 啊、 港英玩呢啲咁嘅顾问报告啊、嗯、玩呢啲咁嘅专责小组啊，玩呢啲咁嘅调查委员会呢、啊啊其实一方面是时间换取空间。 是啊拜托。 第二呢就是一个行政吸纳的方法。OK? 第三呢最重要就是将那个政治那个的责任呢是卸了落去这些班人度。 嗯。 就不在自己的公务员体系里面呢去承担了这一样东西。我借这一个报告告诉你听客观科学中立的。咁我哋尊重知识嘅，係、 嗯、 咪尊重呢一个嘅道理嘅，咁、嗯、that's why 我行。嗱，港英嗰阵时候咧就玩到出神入化嘅， 系 啊，好多嘢嘅报告其实根本政府从来都系有结论嘅、 啊， 但系咧而家咧特区政府咧就将佢呢样嘢咧系更加夸， 佢都系有结论噶， 更加系炉火纯青咁去玩啊！但系咧最核突嘅一样嘢，你唔知系点咧？港英做嘅时候 啊。 佢一定唔会咧，俾人感觉到咧，先前系一个预设嘅立场。 系系系系， 我唔系话俾人听，我借呢啲嘢嚟过桥嘅戆居噶。咁、啊、你搞嚟做乜啊？而家你系戆居在于咩咧？你呢个土地专责小组，你一早就讲咗，话唔可以唔填海。 嗯， 系嘛？喺个公众场合里边，就话即系我而家代表乜乜乜嚟要求你填。咁你成日个专责小组做咩啫？喂，你个 speech。如果你真係有懂得包装嘅话，你一定会同嗰啲公开嘅讲法就係话、嗯、我哋而家喺盡快土地专业小组去研究香港点可以增加个土地供应，係咪、 嗯、 我哋有好多个方案，包括即係郊野公园，包括填海，包括高尔夫球场，係咪我哋会好客观好科学咁样去研究呢啲咁嘅数据、 嗯、 而得出一个结论、嗯、我哋政府会跟住做嘅、喂就算系人都知、嗯、港英年代又系咁，今日特区政府都系咁，其实呢啲咁嘅报告系边个写嘅，咪背后嗰啲 AO 囉， 係 咪 ?AO 开会嘅时候已经系引导性嘅方向㗎啦。 林郑呢就系你最讨厌嗰种即系女性嘅即系上司啦，系咪就系佢哋最鍾意呢，即系其实系事必躬亲，就觉得你做唔掂呢，佢系揸住，喂你写唔掂，我净揸住你隻手去嗰度写添，系咪佢系要咁样样嘅。然之后呢巨细无遗咁样做呢个 micromanagement 嗰嘢黑人憎㗎嘛，其实系。 咪所以我觉得香港政府好奇怪啊！喂，你而家单单啲有争议性嘅嘢咧，你表面上咧就好似系讨好民意咧，搞啲咁嘅专责小组出嚟咩提交研究报告。你谂下个日子里边，嗱，无论嗰个 M P F 对冲个问题里边，又喺度搞啲咁嘅借嗰啲咁嘅委员会嚟过桥。无论呢一个嘅咩最高工时，又搵啲委员会嚟过桥。全民退保又系咁，土地供应又系咁。 喂，佢嗰时港市最扑街啊！港市直情啊，叫人哋改写啊，你记唔记得啊？ 系啊， 嗰次咩五倍型啊？ 喂，呢啲系丑闻 啊！ 喂，呢啲嘢就唔好成立呢啲工作小组啦。但我政府既然虽然我哋唔认同啦， 系 佢嘅 legitimacy 咁样选出嚟都好。喂，咁我系选出嚟嘅，咁而家我执政， 嗯， 我就要咁做，系嘛？我可以 高呼下啲諮詢委員會，聽下佢嘅意見，吸納佢嘅意見，但係就唔會搞一場大龍鳳出嚟，根本就係跟自己嘅意見，咁你搞嚟做咩啫？又喺度嘥時間。我咪話佢成日攞呢啲咁嘅時間去換取自己嘅空間，咁解咯。喂，你搞得即係全民退保嘅委員會，咁你梗係想落實全民退保啦。不過睇個方案，大家要供幾多，政府要頂幾多啫，係嘛？你搞嚟做乜啊？喂，你搞個最高工時嘅委員會，你個目的就係、是、喂減低我哋嗰啲工作嘅時間啦，大哥。係咪？喂，你又唔係、啊？喂，全部整色整水。 係啊。 唔知搞乜喺度？ 咁好啦，嗱，星岛点样报告咧？就系话啦，咁星岛就系话收到风，就系话呢个林郑填海咧系林郑嘅个人意见嚟嘅啫，冇话过凌驾呢个小组报告。咁啊，帮佢度化妆啦，就话，唉，咁但系咧，即系你而家你九月，即系你小组即系专责小组九月先至完成咨询啊嘛，咁呢、這个特首嗰个系十月先至发表呢个施政报告啊嘛，咁所以咧要整理少啲啲嗰啲咨询，咁但系咧就系、是、你即系做完之后咧，其实咧嗰啲咩啊呢、這个主要系经济日报讲啊，喂你讲啲嘢咧，其实系嗰啲你嗰、那个咨询报告都系报告嚟，俾你参考啊，最后决定权咧都喺林郑嗰度，其实系几扑街，你话真系 咁啊，梗系啦， 俾你玩完一铺咁样样，即系搞个大龙。放最後尾咧， 唔係你好簡單啫嘛。例如好似話而家沙中線嗰、那個個調查委員會，以前即使你係港英嘅年代做呢啲嘢整色整水，人哋長氣做得好睇少少啊。加利大火嘅調查委員會，喂，確實係有改變，即係呢個防火安全嗰樣嘢嘅噃。你呢個蘭桂坊嘅事故，亦都有改變呢一個嘅人流嘅。如果唔係我哋入維園嘅時候，點會呢度淨係入嗰度嗰邊淨係出啫？系咪？ 单向行 咯。喂，点样整色整水都好，你从施政嘅角度嚟讲，呢啲咁样嘅调查报告 系 嗱，因为我针对翻调查报告先，呢啲咁嘅调查报告，你都系希望能够改善个问题啫嘛。阿哥，如果你有预设嘅立场，你系要借呢啲嘢嚟过桥，为咗自己甩身嘅话，喂，咁呢啲嘅调查委员会就冇意义噶咯。你係為咗自己嘅政治上乜咧？你好簡單啫嘛，沙中線嗰、那個 啊，沙中線就陣間講啦。咁我哋而家講咗嗰個， 咪已經係體現到其實呢啲咁樣嘅委員會，呢啲咁嘅調查小組喺成個結構上面， 其實 係已經係同點解有啲人話我哋係即係行路打倒褪？ 坦白講，你揾人寫揾人搞諮詢，即係叫雞咁樣樣。其实你帮衬佢，你都系想你自己有预设立场，我就系要你叫，我就系要你奶，系咪？ 唔系啊，我借你嚟过桥啊！ 系啊，借你过桥啊！唔系最惨就系你而家黄远辉啦。 唔系嗱，公平啲讲，港英嘅年代系有借呢啲咁样嘅几百个咨询委员会嚟过桥，但系，因为咧，佢第一委任嗰啲人咧，系确实喺嗰、那个。专业里面是有专长的人和有影响力的人、所以他变成行政吸纳的一个方法此其一、此其二就是他透过这个过程里面是收纳了这些人的意见下去、这件事他是做得很有的政治技巧不是借你来过桥啊嗱，你 Anthony 你可能提十样嘢，我吸纳两三样，你都好觉得好过瘾啦，系嘛？你觉得自己好醒啦、啊， 俾你觉得被尊重， 冇错。第二就系、是、因为你提出嘅意见，我喺个筛选嘅过程里边咧，我都系会攞到个平衡嘅。 系， 因为点解咧？你提嗰一两个系好精辟嘅意见咧，确实系对我嘅施政咧嘅推行嘅时候畅顺咧系有帮助噶嘛。所以 that's why 我先至吸纳你意见，我唔系整色整水啊，我唔系做样咁简单噶，我唔系因为揾咗你嚟，我一定要纳你一两个意见啦、啊，而系确实我知道如果我硬推系会触礁嘅，你都会出嚟开几多招待都反对我，屌咁我点做啊？做到冇啊？即使我啱晒都好。 不过阿林郑点解今次咧会突然间咧咁样样喺度唱呢一个阿黄远辉啊佢哋咧？其实讲真，我觉得佢系九成咧系收到 order， 佢 order 系应该喺上次咧佢无端端佢去欧洲啊嘛，欧洲翻嚟 跟住翻去 无端端就去见黄呢、這个韩正总理。 韩系啊，韩正啊嘛，咁韩正咁佢喂，咁一定系俾我打你啦，喂大佬，嗱你知道而家中央其实有几样嘢喺案头嘅，就是、大湾区啦，即系呢啲咁嘅嘢啦，同埋跟住又国歌法啦，跟住廿三条啦，咁但系讲真，林郑嘅立场就系话，喂我要创造一个叫做系良好嘅条件啊，咁俾佢哋接受先得，咁良好嘅条件系咩啊？民望好啲咯。咁、俾我有一个咁样嘅叫民生嘅公职喺度囉。咁而家民生公职最即係、最眼前最快可以做到一样嘢就係呢一个房屋政策啦。係咪，因为而家房屋政策你而家你因为上个礼拜佢出咗六招嘛，六招佢短期内喂大佬喂其实真係几正㗎，你听落係咪，哇你即时可以即係你话冇折扣喎，但而家折扣系去到四五折喎。系咪？喂，六字居系去到四折二、哦，跟住去到呢个居屋系五折、哦，系咪好吸引啊？系吸引。咁但系而家有几多盘啊？得一万个咋，一万个咁少啊！唉，帮你帮下手啦吓，而家土地大辩论啊，你俾我填海啦咁样样。其实成个做法就系咁啫嘛，成个雕就系咁啦。而其实讲真啦。嗱，呢个零一咧已经爆出嚟，就系话佢而家话想填一个即系个规模好似沙田咁大嘅一个面积嘅海。咁好啦，咁而佢估嘅多数都系呢个大屿山。咁大屿山咧，其实讲真啦，喺前年咧，喺三年前咧，其实张德江嚟香港咧，其实唔系啊两年前应该话张德江嚟香港咧，已经睇过模型，个模型已经做好咗。咁我俾张图大家睇下先，我等先，我揿咗出嚟先。啊！佢已经有噶啦，已经做晒喺度噶啦，啊，已经系啦，就系呢一个啦，东大屿都会啦，嗱、啊，见唔见到啊？咁嗰阵时原本就系话，即系俾佢睇相嘅时候，我哋都唔知噶，系啊，嗰阵时佢揭咗出嚟，见到哇，见到张德江，然之后就话，诶、哎，我哋呢度会起，呢度会填海啊，嗰度会填海啊，其实嗰个地方咧就系、是、交椅洲啊， 即系大屿山嗰度咯， 系啦、啊，喜灵洲啦，交椅洲啦，呢度咁样填海，咁其实成个东大屿，即系东大屿规划咧，其实佢个长远嗰个目标咧就系、是、想容纳100万多人啊嘛，其实系，咁你梗系靠填海啦。咁其实大问题就係你呢啲嘢未諮詢㗎喎，你而家林郑又喺度话人哋嗰18个建议湿湿碎碎，咁点解如果你有咁宏，即係一个咁宏大嘅一个填海计划，点解你唔掉埋出嚟啫？係咪你又话填海，咁你填边度至得㗎？咁你而家搞到黄远辉即係盲摸摸咁样喺度帮你做呢啲咁样嘅即係呢啲咁嘅工作，咁我觉得我系佢，我觉得好冤枉喎，其实系。系嘛？ 即系佢哋讲。 喂，你老实啲啦，唔该你林郑。 唔系啊，老实讲，黄远辉做嗰啲拆唔拆嗰个尔夫球场啊，啲咁大争议嘅问题，可能嗰度起几万嘅啫。如果你有呢一嚿嘢，话成百万，嗱，当然呢个值得评论啦。 系啊， 听日焗晒我哋成百万人过去，走去东大屿，大佬。 系啊。 系嘛？嗰啲交通点啊？你都系为咗起基建工程啫，系嘛？ 喂，咁其实讲真，如果你要 sell， 我都可以帮你 sell 得到。喂，好多机遇噶，系嘛？喂，迟啲又有呢、這、一个吓、啊，叫做系咩？港珠澳大桥又驳过去噶，跟住即系你而家你成个嗰个规划方向都喺晒呢一个西边噶啦，以后会有呢个深圳湾啊，嗰边全部落嚟，哇，四通八达，喂，大有机会啊！喂，其实讲真都得噶，点解你唔 sell 啫？系咪？即系你唔需要搞到咁鬼鼠啊嘛，大佬！你而家林郑扑街嗰样嘢就系鬼鼠啊嘛， 一早拎出嚟，喺呢个土地大辩论嘅时候，咪攞呢样嘢嚟噏咯。 你都唔怕噶啦，你怕咩环保交啫？你都唔怕噶啦，天不怕地不怕噶啦。哇！你遇神杀坟，遇杀法 唔系我佛噶啦，我都唔怕。我亦都唔系话即系环保至上嘅人。即系如果能够真系解决到我哋香港人嘅生活问题，即系无论填海又好，缩啲咁多嘅郊野公园咧，我都唔觉得系一个关键嘅。但系咧，你系咪真系穷尽咗先？ 系咯， 你唔系穷尽完你就搞去搞嗰啲嘢，你都系为咗搞基建工程啫，系嘛？ 咁而家环保触角就话啊嘛，咁喂，你首先而家即系喂好多市民。超過六成嘅市民都話：，喂，你應該搞咗嗰啲中地先， 係 嘛？咁其實佢第二個選項啊，佢都話即係喂，限制嗰啲大陸人嚟買樓啦，係咪？或者嗰啲簡單情數性數量啦，其實呢個都好多人講嘅，係去到第係去到只係得三成人話即係同意你即係填海嘅咋， 吓咁 Q 少噶，你咁样夹硬嚟，我哋算罢啦。你不如老老实实啦，林姐。 不过环保触角嗰啲建议得唔得噶？ 环保触角咧，就讲真啦，其实就系阿谭海邦嘅，即系佢嗰啲嘢都系本土出发啦。咁其实 唔系我唔紧要，佢咪本土出发， 叫你减150人啦。其实佢嚟嚟去得呢招嘅啫。 唔系啊，我最大嘅怀疑佢系即系佢哋有收生鸿基钱嘅、 哦。哦，系嘛？咁你係咪想講呢單嘢啊？ 我唔係想講，唔係我只係話佢，唔係大佬，因為我其實過去咁多年以嚟已經聽咗好多環保組織咧，其實係收幾大地產商錢嘅。喂，究竟佢哋嗰啲嘢係有冇受到佢哋影響㗎？有冇啲人情喺度㗎 ？OK 啦，啲嗱家家有求啦，我覺得真係如果你啱嘅話，咁你咪用咯，係咪先？吓、啊，即系佢话咁佢今次佢话委托咗港大去做噶嘛调查，咁、 哦 okay、 港大有公信力啦啩，即系你唔系 理论上系 系啦，你唔系话政党佢自己做嗰啲啊，即系佢系揾港大做啊，吓咁呢个唔同啲嘅，咁我哋转头翻嚟啦。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